愿能同 时候记住，相爱时候你的手，你的手曾那么温柔。幸福过，幸福过了每个轮廓。不可否认，我曾如此快乐。走过就该珍重。 喊你来上班啦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！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、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、更大平台、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317701153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蓝图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

次小雨一场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远在回家的路上。外国的澎湖湾，用我许多的童年幻想，阳光沙滩海浪亲热长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

二十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挥别，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，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。